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肖雷， 我是佩芬。 最近两岸三地呢，大家都把这个民主放在嘴边，但是说实话哈，香港离真正的民主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所以呢，我们都会在这个思维的习惯之下呢，会惯性的把台湾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例子，甚至有人说。台湾的这样一个民主社会是很多香港人和大陆人向往并且是追求的。那也许是抱着对台湾社会这样的一种向往哈，有一名大陆浙江籍的女孩子90后，她叫做蔡博弈，最近呢就染上了这么一起风波。她呢是淡江大学的学生，是大众传播系啊，她呢就是参选淡江大学学生会主席。因为这个淡江大学呢，他们是一个相当于一张选票是一组人，一组人里面就有三个，三位呢就包括学生会会长副会长，应该是两个副会长，就是大家是组成一个团队，请大家去这个投票。他们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参选的纲领，并且是前期做了很多造势的工作，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成熟的这么一个选举的游戏规则在大学校园里面。但是呢，正当要投票的前夕，突然有一个中选会，其实也是由学生组成的这么一个选举委员会，他把这个规则他突然给换了。就是呢，以前他们那些表格里面，就是供大家供选民参考这些消息里面没有这么一栏，就是国籍。哎，但是呢，这个蔡博弈他们这个竞选团队里面有两个都是大陆学生，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副会长也是来自大陆的。哎，大家看到这五星红旗的这么一个国籍栏里面哈，大家就很紧张，说，哎，这个人是个大陆人，他身上有没有一些政治任务？比如说他以后要来统战啊，这个渗透啊，他是中共派来的什么什么奸细啊，就类似这种调调就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蔡博弈哈，他之前竞选的时候，他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是怎么样来介绍自己的。 好，我是蔡博弈，来自浙江，今年是大众传播系四年级的学生。 我的兴趣平时是追日剧，然后还有被猫玩。猫怎么玩我都很开心，就我觉得它们很可爱，所以我在猫面前是愿意当一个彻底的猫奴。 我今天要竞选学生会会长候选人，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在大一和大二上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叫《我在台湾我真青春》。那本书主要记录我刚到台湾的第一年对于台湾的一些人和事的印象和看法，算是对于台湾的初体验。 就我最初是被大家带来的日文系录取的，然后呢，家里人就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就是说你去的是是非之地，学的是敌国语言，以后回来要怎么办？我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参加淡江大学陆游会，两年都担任执行秘书。那在大二下的时候，和同学一起成立了现在的淡江五五钢社，它是作为学校的唯一一个异性社团。 哦，大家好，我们是淡大五虎钢社的同学，然后我们是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异性社团，然后其实我是个大陆人。对，我在台湾已经两年了，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做反核的事情。 真的想要去看台湾的民主，那你应该是去街头上去看，去台湾真正大家去从事民主运动的那些地方去看，去中正纪念堂，去总统府，去立法院，去这些地方去看台湾的民主。我觉得那个要比电视上看那些名嘴在那里 就是只出一张嘴，那个要真切的态度。 说到我们参选，其实是一个有点长的故事，要从我大三上学期的返奖学费开始。我们经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之后，发现整个审议过程存在非常大的程序问题。在大三下的时候，我们又经历了女宿突然涨价的议题。当我们写了澄清书到学校和学生会还有学生议会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学生会的代表和学生议会的代表已经在会上同意了这件事情，它是具有合法性。我不认为这是沟通的方式，也不认为学生会有为学生据理力争。 以我的既定的人生成长的，就教给我的那些，就是体制是不可以被冲撞的。我一直以来其实之前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到了台湾之后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冲击和改变，特别是认识了这群年轻人之后，我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不能被冲撞？体制制定的东西难道都是正确的吗？ 我们这组候选人主要的政见是摆在维护学生权益的部分，那我们认为学生会主要的工作应该是维护学生权益，而不是去办大型的活动。我们希望把资源可以节省下来分给一般的社团，让他们更好的发展，让学生会从主办活动的角色变成支持社团发展的角色。我们知道在申诉案件的处理当中，大家最困扰的问题就是怕麻烦，那这个时候学生会就应该站出来替同学们去解决这些麻烦。一任学生会只有一年，只有时间和精力集中起来，才有可能达到一点突破全面展开的效果。所以我们的突破点就是学生权益，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我们邀请大家翻转淡江，一起改变。 好，翻转淡江，一起改变。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体制不能被冲破，但是去到台湾之后，他就想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体制是不能冲撞的？而且有感于台湾也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他会觉得以前的这些教育可能我们需要再重新审视一下。听他这个言谈之间哈，这个说话也很像台湾人了，现在不过可能浙江人的关系，这个口音也比较南方。两位看了这个新闻，听了这个人之后，对他什么印象？ 其实我刚才听他竞选的一些言辞，我觉得目的挺单纯的，就是他对学生会现在的工作方式不满意，觉得说我愿意参与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非常单纯的一个事件。我觉得你都是淡江大学的学生嘛，不管你是什么学籍，不管你是什么护照，这个跟你是学生的身份完全不冲突。也是根据好像台湾有什么大学法吧哈，也有淡江大学自己的学生自治的校规，完全是合理的。所以我开始看到这个新闻是特别的惊讶，我就想这么一个学生会学生的一个选举怎么会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高度，非常的惊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看这个好像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有什么太阳花学运的领袖，还有什么台湾的一些政客学者，甚至是陆委会都出来表态，这个是不是很多是政客是不是利用了这件事情出来把这件事情变成你表演的一个舞台，上升到两岸关系的高度，其实真的是本身特别单纯的一个事件。 不过你也说是大家政客都在利用，你倒不如说其实这在台湾真的很平常，就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很多媒体就自动就反正长官就说反正你这事情你就去问一下陆委会怎么回应，就他就这样去问，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把它炒大但是就是这是一个标准作业模式，然后吵个两天也就反正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有另外一只狗咬猫，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台湾的新闻就这样。可是我觉得老实讲，你刚刚樊叔讲到我们自己还在聊说这个蔡伯宇，这听起来真的我觉得完全的就是一个台湾腔的说话方式，因为台湾人真的有他的一个说话方式，我还在等他每一句结尾会不会说屁啦屁啦对，我自己都很喜欢这样讲可是如果你不撇开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来说，你光听刚刚的那一段动机，你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思维逻辑非常的清晰， 对 对，然后会自己，而且他有自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不是我们常常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草莓族或是怎么样，这不就是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去长的样子。还有呢，我觉得台湾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像这次的争议在什么呢，有时候我会在讲说在两岸三地里面我们 还有什么拿值得骄傲的？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会这样去觉得，民主是我们的骄傲。但民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程序正义。这程序正义不是说，我觉得只要这个游戏规则是定好的，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写，可是如果是因人去设限，还有就是因为中间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那个学生选举办法，其实他们就中间说突然说你本来是用是旧的，那其实中间是改了一个新版嘛，但是因为没有公布，然后后来就临时说这东西要就选举喊停嘛，这中选会运作的乱七八糟的。后来他们不是去就蔡伯玉去抗议了之后呢，他说哦，其实这是经过一个就是类似学生议会通过的，只是说还没有公布。就在这中间的一些不公开不透明的作业，我觉得让这件事情上其实可能本身它不是一个真的很大件事，但是在这程序正义上面就变成一个很大件事。 我就看那些台湾名嘴他们到底是怎么聊的哈。尽管蔡伯益他似乎也不屑于台湾名嘴到底是说什么，我觉得这个认识首先是非常的清醒的。那些名嘴就有一个腔调，就是说这个是关于台湾民主的颜面。你看他是一个大陆人的这个标签吧，很多的大陆媒体最近也在追访，就不瞒大家，昨天我也打通这个蔡伯益的电话，我说我们做这个题目也想跟你聊几句。他对媒体现在是表现出比较抗拒的这么一个姿态，太多了，他说而且我最近非常忙，可能也不想把这事儿吵得太大。好，这是一种腔调，说民主的颜面。还有一种呢，他们就似乎想得非常实际，他说你作为学生会会长，将来如果当选，你可能必须得代表校方去接待一些外宾，那你到底是承认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呢，还是说你跟中共大陆当局是一个政治取态，说台湾只是中国大陆的，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做切割嘛？然后你第一种咱们先不谈，先第二种，第二种我就觉得吧，他把这个事儿人家都不操心的，你们操什么心？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个事儿我自己是可以承担，我当选会长之后我是可以预见，我有一套办法去处理，也不担心真的是对这种政治最核心的问题有过一个表态，以后还能不能回大陆的问题，人家都想得开了，你们怕什么呢？反倒不显得台湾人显得比较小气和这个比较狭隘嘛？我就觉得这个层面上蔡同学现在的这个看起来哈，他一切的处理都是非常得当。但是有一个小插曲，还是跟这个中常委的主席他们闹了一些不愉快。我们来听听现场的一段音频吧。 中常委主席不回答候选人问题。 不好意思啊， 可以回答我问题吗？ 你为什么要卸任之后才开记者会？卸任之前到底在做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 难道没有？ 你到底做了啥事情？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一直这样子。 为什么你在卸任之前不做？你在卸任之后大开记者会？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要不要？ 我们问了几次法规的问题，讲了几次法规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要在卸任之后才开记者会？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你在 玩什么？报警！我求求你好不好？ 报警怎么好意思？你也淡江学生，我也不好意思啊。 你为什么不回答？你为什么不回答？ 干嘛要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回答？ 我们要问完问题马上离开。 没有，这个权益不是只有我们损失哦，全淡江大学学生都可能会选学生会长哦。 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今天的记者都不是我叫来的，都是中选会自己叫来的。 前天也是。 前天是我们自己开记者会，今天是你们开记者会，你们找来记者说我来造势，有没有这么好笑啊？到底记者是谁找来的？ 这个应该是中选会他宣布完一个新的选举的规则，说暂缓，咱们这个规则还要再完善，就把这个整个的选举给暂停了。然后蔡伯益他们团队就非常的恼火，就在校门口有了一些冲突。我看了那个视频，大概六分多钟，可能是一个网友拍的。我们听得出来哈，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但是还算克制，因为并没有任何的肢体的接触，只是把他的那个摩托车给他摁住。然后刚才我们听到那个说话很大声很激动的那个男孩子，他就对着那个中选会主席就对着他喷，然后旁边还有人提醒，你不要往人家脸上喷口水嘛，然后就立刻把他的那个头盔，就是骑摩托车那个头盔前面那个罩子给拿下来，旁边还有人开玩笑，这样不错，这样不错。我就觉得这要是换了其他的，如果是大陆的学生或者其他哪些地方的，说不定就打起来了，但是双方也就一来一往的吵一下也就完了。这个还挺克制的。 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分哈，就这事儿，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就是 芝麻绿豆一大点的小事儿，为什么引起了媒体这么多的关注、 嗯、 在网上也传播成这样、嗯、就是说台湾本身新闻媒体就是这样，什么样的事情都关注吗？还有呢，就是说你看他们选举的这个吵吵嚷嚷、 嗯、 是不是在台湾政坛、嗯、不管你大的选举还是小的选举都是这种状态、嗯、反正这个 无纷扰不民主不选举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不明白，好像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在台湾哈、 嗯嗯、 所以你说程序不正义的话，那肯定也有相关的关于程序的规则你去 follow、 嗯嗯、 然后你去完善和监督这个程序不就完了吗、 嗯、 这事儿到底炒作在哪里？ 好，哎，这是 请问佩芬， 这是几个好问题。佩芬咱们想想啊，那个下一节来解答一下。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佩芬。 好，继续这个大陆女生参选台湾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的争议的讨论。小磊刚才给我们提了好几个很好的问题、嗯、为什么这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可以吵得这么大？要是真的是程序有问题，那修改程序不就完了吗、 嗯、 就是有没有必要上升到什么国家安全这么高的高度？ 是芝麻点大，你问我嗯，这在台湾说真的、就是、 根本不值一提。 但说真的，你严格来说、嗯、它为什么芝麻点大，就像说淡江的学生自治会从来也不是就是真的是版面上的，可能你说、嗯、这些比较台湾大学， 淡江是在台在东西南北那边， 在台北台北、 哦、 新北市的淡水，大家常常去景点、 哦、 去淡水老街啊、 哦、 吃鱼酥啊、 嗯、 什么阿给铁蛋、 嗯、 就在那块区域里面。其实它在新闻的版面上从来都不是会被关注的重点、 嗯、 学生自治会本来就是不会是一个新闻，那更何况淡江就平常也没有什么答案、 嗯、 可是我刚刚说我们也很能就是必须要诚实承认为什么它会上升到这种层次，就是因为是陆生，它就是涉及到两岸关系、 嗯、 就两岸这事情、 okay. 那中间我觉得他的到底值不值讨论、 嗯、 就这么绿豆点大事嘛、 嗯、 我觉得这中间我们可以从这件，其实我严格来说我觉得中间有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台湾人也值得去反思的东西、 嗯、 透过这件事情。好，就是正因为这芝麻绿豆点大事好了、 嗯嗯、 我觉得我们很有很多面可以去反思、 嗯、 就像说刚樊素在上一段提到说就是律师接待外宾啊，你究竟你觉得台湾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啊，你要怎么去介绍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啊？第一就是你觉得这学生会接待外宾他是要去见奥巴马还是见就是要对就是他会上升到什么层次？ 嗯， 第二呢，我觉得难道如果只是一个台湾学生他自己没有认同的问题吗？我觉得在台湾目前可能你说很多民调就是会有凸显出、 嗯嗯、 就像我上一次我前两个礼拜才刚回一趟台湾、 嗯、 然后有一天在台北的街头我就听到了中国的国歌出现了、 嗯、 然后就有一台车上面挂满了五星旗，就放了中国国歌在台北的街头跑。 嗯嗯， 说是你会觉得有什么讶异吗？不是，它是很平常，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的社会、 嗯、 多元社会里面它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声音。 嗯， 所以即使是台湾人去写学生会长，难不成你就先验他的血，或者说你先问你觉得台湾的主权地位怎么样，你觉得两边关系怎么样、 嗯、 你必须要答对才能选吗？ 嗯， 我觉得在民主的概念下它绝对不是这样的嘛。那既然你对台湾的学生是不会做这种检验，那凭什么他是陆生就一定有这样的问题呢？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他就是因人设事的嘛。 嗯， 第二刚刚樊素也点到，就是很多的名嘴或是新闻评论讲到说他如果说当选学生会长会有国安上面的问题。对，那我说真的我想破头我也没想清楚国安的问题是为什么，就是他今天是因为他当选学生会长、 嗯、 所以他每个礼拜是要必须跟就是国安系统要开会，还是说他必须要去马英九家去开会，就是、 嗯、 这国安的定义是什么？ 嗯， 就只是因为他当选学生会长所以他就会让台湾的国安波动。好，那我们先撇开这不久、 嗯、 那国安台湾的前阵子闹的你说张显耀这事情，大家可能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泄露机密都好， 嗯， 难道就是这些官都没事吗？就是一个陆生才会做这件事吗？ 嗯， 所以我觉得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好笑。那刚刚小蕊最后问题讲到都有一些程序规则在，其实我觉得学生作业可贵，就像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小内阁， 嗯， 就是小小的民主实验场，他学生就你还没有到可能从政或还没有真正的投票权，没有真正参选权之前，你可以透过学生自治的这种组织，其实它是很严谨的。除了学生会有副会长、会长、副会长，其实你每个学校不一样，可是你像比较有名的台大，它下面还有什么文化部、新闻部，然后什么文宣部、嗯、然后它除了这些各个的一些分工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选举跟罢免，就不只选我还可以罢免你，所以它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实验场、嗯、我是刚刚讲实验场，所以程序在那边，但今天我觉得在那这事就是因为它有程序在，可是它中间人为的过程就是让有些时候不够的透明、嗯、这程序正义会让人家得到质疑嘛， 嗯， 所以我觉得反正芝麻绿豆点大事。 哎，我觉得会不会，我突然觉得可能是不是可以有两点解释哈，一个就是这么多台湾人把这件事上升到这么样的这样的高度，会不会是因为现在台湾大多数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焦虑、 嗯、 就是觉得说大陆或者是中共利用各种途径都在进行渗透、 嗯、 来想要破坏台湾的民主，实现所谓的统战台湾人是不是普遍对这个很敏感，并且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所以觉得一个学生会的主席可能都会有什么破坏国安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政客在借机的演戏，为自己积累一个政治资本。因为我看这个蔡博弈哈、 嗯、 他之前在网上有一篇还挺红的一个文章，他就说他在台湾观察到的当地的政治生态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我们在学校楼下有一个绿营的立法会委员就候选人了，在搭台拉票，然后他说国民党是通敌卖台，台北的101大楼朝向北京方向就是一个俯首称臣的表现。 嗯， 然后还说你知道吗，大陆人都觉得自己是猪狗不如。然后他说我听到这句话真是瞬间石化，我再怎么作践自己也不会觉得可以自己跟畜生可以并列。后来他说我想明白了，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明明知道大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人其实就是淡江大学的大陆所的毕业生，但是是有人需要他这么说，有人需要他穿着皇帝的新衣，就是也有人需要他这么说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选票投进他的箱子，所以其实就是一种表演，这样的民主政治其实也是可以画一个问号的， 虚伪的。哎，所以你看这个蔡博弈哈，他这个新闻一多之后呢，很多大陆媒体就去访问他，我看到凤凰网采访他的一篇文章，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小公知被民主吓坏了吧，就是说他在台湾受到这一系列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音频之外，他确实也被人推撞了一下，他被那个推倒在地，起来之后呢是流了几滴眼泪，比较激动。哎，但是他自己说，他说我对民主从来没有失望过，我只是对破坏民主感到失望，这句话讲得好吧。他说整个的程序就从我刚刚来大陆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什么吧，就是我从大陆刚刚去到台湾的时候体会到，就是我身边的同学和我接触到的一些人，他尽管表面上非常的友善有礼貌和蔼，但实际上他对大陆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恐惧和猜测。他包括他们这次竞选团队，我是后来看文章就发现的，他们也是经历过一个关系的一个起伏。就刚才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我们音频里听到讲话很大声那个男生，他说我以前看的大陆人吧，都是觉得就是什么臭阿六还是什么玩意儿， 阿六仔， 因为 谐音的 阿六仔，对，阿六仔就是大陆仔的意思是吧。他说我看到你们我都觉得你们从小到大就是被洗脑的，就是脑子都就觉得有点脑残那种，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全部都是跟体制走的那套思维。但后来发现吧，这个蔡博弈他非常的热血，就是也许是受到台湾这种所谓民主气氛的感染，他就慢慢的对社会事务关心起来，而且会不仅仅是看到刚才小磊讲的那种现象，你看他会去想，他有些道理他自己都能想明白， 独立的思考， 对，他想明白之后吧，他就跟人去辩论。他说举一个例子，当时香港不是反国教吗，我就跟我的香港同学在那儿辩论，香港同学就非常警惕，他说这怎么能行呢，你说如果教材里面会加了这样的内容，那不是从小到大就被洗脑了吗。但是蔡博弈他就以自己的例子，他说你看我也还不是受到这样的教育起来的，但是我长大之后我会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他说就这个话题，我们从晚上睡觉一直辩论到天亮， 大家都没有什么人身攻击，都是非常平等和平和的独立的进行一个思考。他说这个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进步。好，就慢慢有这样的历练之后，你看他也从来不忌讳说自己的身份。你看刚才我们听到一开场的那个介绍，他在很多台湾学生都在的场合，他自己开篇就说我是个大陆人。那但是我有跟台湾同学一样的对社会的关心哈，我也有我的一些抱负和理念，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态度是什么。你不会觉得自己非得要避讳，就包括甚至你在香港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明明就是党员嘛，他也明明就是共青团员嘛，但是就这个身份大家会遮掩起来，就一定不能说，说了之后他们一定会对我有敌意或者有异样的猜测，但他没有，大大方方。好，所以呢他经过这样的历练之后，他的那个同伴就对他完全改观。他说哎，原来大陆人也不是完全我想象当中那个样子哦，还有不一样的例子。然后就慢慢的你看，这是身边的，如果真的是统战的话，那个统战的漂亮。 对，就是统战的话会告诉你说我派了一个大陆人去选学生会长。统战如果是这么搞的话，那真的还要再去检讨。可是我觉得刚刚樊素点到一个，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开放陆生来台湾，就还有陆生为什么要去台湾，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你开放陆生不是只是说啊有多一点人来上学我来赚钱，绝对不是这样，一定也有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去传递到了一些价值，去影响他对他们这些群体去做的一些影响，去感受台湾。你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你来感受。那台湾的核心价值可能我们是多元跟民主，你来感受，当然可能感受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感受。那同样的，樊素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透过这些跟这些陆生的交流，其实我觉得对台湾很多人可以去真正去体验到感受到其实中国大陆长什么样子。我记得我在三 D 也就聊过这样的话题，我们交流过很多。以前我小时候课本你们都在吃树皮的，就是说哎，樊素其实你白白胖胖的肯定不是出树皮大了，小磊瘦一点 就好了，非得加个胖胖的。 对啊，所以怎么可能都是吃树皮呢？好，那可是我的小时候的就是这样，就是书本就告诉我这样。好，那到我长大可能到了做媒体之后，我觉得台湾媒体够发达吧，然后网络也其实没什么限制。好，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看到从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地沟油啊，要不然就是什么诈骗，要不然就是没有人情味人血冷漠的对，这样的东西就永远都是你 根本没有正能量， 对，就完全没有正能量的新闻。可是它真的是中国的全貌吗？真正的长这样子吗？可是我自己的最大的体验是我来到就是这个平台，我可以好像我现在在棚里面，我跟樊素跟小磊在聊东西， 这么优秀的两个大陆 人，我们可以分享。好，你别自己太自己肯定要别人给的哈，就可以真的去透过这样，我们平平在聊聊这些生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去看到其实大家彼此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可能不足的是什么，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平台是很珍贵的。所以我觉得陆生到台湾学生看到的这些陆生是什么，你只看到他的身份吗？ 对， 但你有看到他的身上的经验值吗？对，其实我就回归到一个大原点，是台湾现在为什么对大陆这样的很多的敏感，我觉得回归到不是只是因为两岸的关系比较敏感，而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缺乏自信是有很大的一个 台湾人本身缺乏自信。 对， 那接下来我们又打开另外一个话题匣子，就是说陆生甚至包括陆配他在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最近我们也确实听说，就是有些台湾人的大陆配偶他们在台湾也会有一些政治权益的一些诉求，甚至成立一些政党来表达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关切。好，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佩芬。 如果我们光看数量哈，陆配的这个数量是远远大过于陆生，陆配应该是39万，如果是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么陆生是三千多只有，这个是非常少的一个数量，因为它开放这个大陆学生来台就学应该只有3年的时间，就是这个蔡博弈他是第一年。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讨论过一个陆配大陆新娘，叫做卢月香、我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卢月香她组建了一个叫做中华生产党。我记得刚刚新闻出来的时候，这个苹果日报对她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待见她，就是说将来要是2016年大选的时候，这个政党它应该是蓝绿阵营要争夺的关键少数，因为他的这个党员真的是独一无二，全部都是大陆新移民，而且他也从不忌讳说跟大陆之间的联系。你如果说将来大陆政策是你竞选纲领中的核心的关键之一的话，那这帮人他势必会要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 这帮人有投票权吗？他们有这个权利吗？ 拿到身份证就有，但 现在拿到身份是8到6年， 现在6年， 就是你只要在， 也就几百人上千人，也就这样吧，有吗？ 应该有超过的， 不足， 因为 不够吧？ 因为不止 39万的， 对，39万 人应该不止。 因为从陆配其实很久都已经就是两岸的通婚，其实很久了，对，所以绝对不止。 哎，但是最近好像还有一位政治就是相关的， 对，有一个叫中华妇女党，就最近 这 就这两天，没有，他其实也就是主要他的组成也是陆配。 哦， 对，所以然后这个妇女党的现在的主席叫做涂明慧，那是个陆配。所以他最近出来，因为其实你刚刚有讲到说陆配参政这个问题，其实会可能比较在乎是两岸关系嘛，可是我觉得他们更加的介意的是就是自己的这些权利，因为在台湾我们刚刚从讨论陆生到之后可能会讨论到陆配，他们在台湾所受到，他们觉得被当成次等人，就我今天你好，我可能必须要有一些移民法规则，我可能要多少你，可是为什么我的这些权利是跟外国人，就是那些鬼佬，对，会有不一样，就是可能或者是在这边被一些对待，就是包括你说面谈的这些程序可能有一些对待，我们之后再来补充，就可能他们更多争取的是陆配的权益，对， 我就现在看到这个陆生的一些政策是叫做三线六部，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限制学校，你只有一些声望比较好的大学才可以招收大陆学生，还有限定数量，就是你这个数量不能影响招收我们本地学生的这么一个比例，不能太多了，还有限制这个学域领域，比如说你是修什么医学的，什么国安的，还有一些高科技领域，那你就不能，就是台湾的这些学校我就不会招收这些个学科的大陆学生，还有六部，就是不会加分优待，也不会这个让你可以留在台湾找工作，也不给你发奖学金，也不允许你在校外打工或者兼职，还不得报考公职人员考试，这个就是相当于你读完之后你就得回去了，你就不能待在台湾发展。 听起来好像就是为了赚钱啊，据说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少子化，很多大学招生不满，所以让陆生来填补空额，但是不给你奖学金，然后让你交全额的学费，那不就是赚钱吗？还不让你打工，也不让你留下来工作。 哎，这个我还真没了解，就是那个陆生他学费会不会比本地学生要高很多？ 他不会更高了，对。但是你刚刚讲到，我才正要补充，小蕾就讲，其实他在讲说他是有一些限定的大学，可能不能太差的大学嘛，然后就是有先保障本地生的名额嘛。我刚才补充就是连本地生都招不满，保障。因为台湾说真的，我觉得台湾有时候你会觉得选举多或民主，他的一个，但他也有一个后遗症，就是你很容易在每次选举就开支票，开支票就做一件事，所以你会发现台湾的大学真的非常多，多到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因为实在太多了。那你说以前我们的考试，可能你必须要很努力的考到一个分数，大家很努力的去挤那些学校排那些系，可是现在最近的新闻，可能考18分，就可能考6、7科18分，你也能进到大学。所以其实台湾学校根本就招不到人。那另外刚刚小蕾讲是不是赚钱，可是其实赚钱我到底觉得他未必，因为他现在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嘛，所以他如果赚钱的话，他其实大可就是把这量再开大， 但是又害怕渗透哦，开玩笑。 所以说我说在有些时候这也反映的就是其实你在做任何事情你都有非常矛盾的心理。刚你讲到这个三线三部六线，对，其实最大的一个 就是我能理解，就是为什么 三线六步， 对，三线六步，就为什么我连背都背不起来，为什么他就是会对陆生就有特别，因为毕竟你承认两岸关系它是比较特别的，嗯，那台湾确实还有两岸关系法的存在， 对对对， 你对某些特定，就特别是大陆， 它还有一个什么一线二步就已经是入法了的， 是，可是你说这些东西，我里面我有一些可以理解，就像公务员一样好了，他，嗯，毕竟如果你说你不是一个正式的公民或者什么， 对对对， 我觉得他我可以理解的一些东西，嗯嗯，可你说其他的像包括你找工作这些 打工啊什么的， 对， 有什么不行呢？ 其实我觉得凸显到本质上，嗯，还是一个就是没自信，你很怕这些人来跟你抢了你的就业机会，嗯， 他其实是承认大陆人比台湾人聪明， 可是你这样，对，你就回归到一个就是今天你开放陆生，嗯，那你也要想想人家愿不想不想去嘛，就不是只是你开放大家就哇就是挤进来，嗯，然后你要提供这样的工作机会，陆生要不要留下来？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谈到，其实现在的企业主他可能觉得现在的很多的优秀的陆生，嗯，没有办法留下，我没有办法用你， 对， 可是我有公司在大陆啊， 嗯， 我到那边招回去，那你觉得对这样来说，这究竟是陆生的损失、企业的损失，还是台湾的损失，嗯？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些，特别是两岸政策里面，你可以处处你会觉得很多的矛盾，你也想不通，但这真的就是现况。 嗯嗯，哎，就是陆生和陆配哈，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就是大家这个媒体呀，啊，或者市民会比较爱讨论，是一定得涉及政治问题吗？如果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弄个什么文化层面的，因为这个女生她不是写了什么？我在台湾我正青春嘛，他最开始让台湾人关注的他是写了一本书，那当然他写书的亮点也是在于他对台湾民主制度的一个欣赏和敬佩和他的这个观察，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他像台湾人他到底对大陆的这帮学生他有没有兴趣，还是你只有跟我的这个利益相关的，就是跟我的一些核心价值有冲突的时候我才去关心，就是有没有一颗去想了解你的心，你不能，你看在电视上你都看到那些名嘴说什么什么河南哪儿都吃不起茶叶蛋之类的，那就是非常可笑的这么一种狭隘。 不过我觉得只有，嗯，通常我们看到只有在某一些的比较负面或非常正面就两个极端的事情才会被扩大， 嗯， 可是我相信很多大部分的就是学校里面的就一般的学生本地生跟陆生的相处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嗯， 但是就是没有问题所以不会被凸显出来报道嘛， 嗯， 可你说先我们刚刚谈那么多陆生，那我就讲陆配呢，你说什么时候会上新闻， 嗯，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负面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假结婚来台湾， 嗯， 就又破获了什么卖淫集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陆配假结婚， 嗯， 对，要不然就是有很悲惨的，就是可能你嫁过来，可能还没拿到什么公民，还没拿到那个什么身份证， 嗯， 然后就发现这个老兵的丈夫死了， 嗯， 你又得被遣返回去， 嗯， 就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或者是说你，其实我觉得陆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我觉得陆配他们在争取权益，不只是说他们希望可以把这个身份证的拿到的期限可以再缩短，从六年再变成四年， 嗯， 跟其他的外国人是一样的。 嗯，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些面谈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谈过，就是面试官会去问的这些问题是非常私人的。 哦， 就是可能问到你的房事， 嗯， 你跟你老公在做那档事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做， 嗯， 因为我觉得这没有逻辑的，可是他就会觉得我很怕你假结婚，所以我必须要问到那么细， 嗯， 可是我觉得就算问到那么细你能够防堵得到可是这会让人家觉得我不被尊重，凭什么， 嗯， 因为我只是因为我是大陆人的身份你就要问我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嗯嗯， 还有就是一般来说我可能我第一次面谈我中间我可以我因为我面谈过了嘛， 嗯， 可是中间可能会因为这个特殊群体，所以那个信任感，所以中间可能动不动因为一些理由就把你叫回来再做面谈， 嗯， 那我可能会因为我觉得面谈中间我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可疑，我就把你遣送回去， 嗯， 所以陆配其实在台湾的这些地位是很没有保障的， 嗯嗯， 可是回归到就是为什么面谈官或者是台湾的这个气氛对这一个群体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我觉得跟当初开始就是当初其实很多的陆配第一波哈，我觉得第一波陆配嫁到台湾， 嗯， 很多都是嫁给台湾的一些就是两岸那些党老兵， 嗯， 老兵，因为他们续弦嘛，那陆配可能觉得我有个机会去台湾， 嗯， 那其实也 OK， 就反正我照顾你，然后大家这样有个伴，其实很多是老兵。第二就是一个经济弱势的这些人， 嗯， 那这也不只是陆配啦，反正就很多的外籍新娘， 嗯， 她可能只要透过这些相亲啊什么的就可以娶到， 嗯， 就她也不是假结婚。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特定的群体，所以让常常陆配的这些新闻， 嗯， 会凸显。你说刚刚提到了老兵死掉了，那陆配可能又人家觉得你怎么可能嫁给一个这么老的老头，是不是为了钱啊， 嗯， 是不是为了什么啊， 社会新闻， 对，那另外经济弱势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嗯， 就是可能嫁过去的这 丈夫可能进入之后，他可能生活品质不是很好，那陆慧发现嫁过来可能也不如他的预期，可能中间就有很多的夫妻纠纷，然后可能也许这丈夫，因为他毕竟你说陆慧是一个外来者嘛，他又没有办法有这些就后援，所以可能就在新闻上，然后他丈夫说你要、啊、你什么你有外遇，我觉得你怎么样，就去报了警，就可能把你送回去，所以你会发现 对 新闻都是这些，所以为什么会 其实他根本上还是因为政治方面的戒心。 对这个我就觉得对比陆佩陆生在台湾得到的待遇哈，不管在就业呀、或者是入籍呀方面都会遭到歧视。你看在台湾说是这个外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定居年限是4到5年，但是大陆配偶呢经过多年的争取之后，这个入籍年限才从8年减到6年。而陆生呢在台湾到现在还在吵吵嚷嚷可不可以纳入这个全民健保的问题，但是外籍学生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即使不能得到跟台湾学生同样的国民待遇哈，不是国民了，就同样的待遇，你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公平的，像其他的一些国际学生一样吧。所以现在仅仅因为他们是陆配或者陆偶，陆配或者是陆生，你就歧视吗？这样的政治妨碍到了人权，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不能 make sense 的。本来政治是应该为人的这个自主啊、独立啊、自由啊、人权来保护 的， 对呀、你怎么能因为政治因素你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的人权呢？ 有的时候你真觉得台湾和香港哈、在这些戒心方面，它还真的是有共通的地方。我就想起当年梁振英竞选团队里面不是有一个陈冉吗？那个女孩子以前是清华的念到大一。大二他就来港大了，在港大学新闻啊，学什么经济啊，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但是，被媒体发现，哎，梁振英旁边站了一个好像长得都不太像香港人这么一个人，就被人肉。结果就发现这个人在老家在上海，他以前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攻击他。就是他也不会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我只看到他还不是党员，他只是一个团员。这时候你也会显出，就是有些港媒他们的这种政治常识的 有色眼镜。 一个是有色眼镜，第二个他们政治缺乏常识。我敢说，你说除了少先队，你少先队以后不是自动就会入团吧？就是全中国只要是大陆来的，你可以都说是团员，他不是党员，他就不正常，还显得可能思想的这个纯洁性还好一点。但是你看港媒记者，他就会抓住你这样一个身份，也不管你到底来香港之后做了些什么。 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根本就不想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给你贴标签。 对， 就之前那个蔡伯益。他也说好像现在媒体啊大家都在给他标签化，说你是代表陆生。其实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学生， 就是 我没有任何不想代表两岸关系我不想代表大陆学生。就是不要把一个人偏要给他去归类标签化。 好，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啊，等会儿再接着聊。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佩芬。 哎，我们说他们这次投票的一个过程哈，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我记得我看过就是杭州的一个小学的一个选举，那可能也是因为也不知道是被谁最先关心的，但是你看他们这个玩法哈，就很多的外媒是觉得，哎，这都已经开始真正的，你看民主的种子已经开始埋下了。这个学校呢是杭州采荷一小，然后呢他们班也就40来个同学，每个人都投入竞选，而且呢他们是专门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教大家怎么选，是任何人都可以竞选任何职位，非常的自由和公平，即使你最调皮，即使你成绩最差，老师也没有剥夺你参选的这么一个资格。后来选举结束了，就是班里基本上每个小不点他都担上选上了一官半职，有什么班长啊，到这个什么餐前主管啊，从 从这个节点大使到这个甜点发放官，小学生他们自己甚至还选了一个叫做治安官，就可能纪律委员之类的，就是看上去没有一个小学生他都被贴做标签说其实我们这是在做民主实验田，但实际上他你看外媒的这个报道，他就觉得他就是在小孩子的这个心里面来埋下这么一颗种子。老师他也不承认，他说其实我们就是教这个孩子啊，他们小的时候就必须有责任感，而且要提高你们的学习积极性，要用文明的方式跟他人竞争。哎，你看他没有讲这是民主，可是这其实是不是民主的一个实质呢？ 其实我倒觉得民主没有那么看起来的虚无缥缈、 嗯、 说白了民主社会也不过就是公民可以行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嘛。 嗯， 你作为一个公民，你行使公民权利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 嗯， 你可以参与你社会事务的，就是你社区，你周围是就是身边的这些社区环境的你的自治、 嗯、 包括在学校里小组织小团体的一些自我的治理。所以在学校里的这样的选一些班干部啊，这种完全就是一种小的民主实践，我觉得 非常值得赞扬， 就是一种公民精神嘛，对自己负责任、 嗯、 对社会负责任。 嗯，刚刚讲到说民主不是那么虚无缥缈，当然，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民主也绝对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我弱势，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包括我觉得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或者台湾，我们会不断去检讨它、 嗯、 就大家有些时候只记得民主的长相，但是忘了民主核心的，可能也是我觉得这对很多小朋友他是选举这个过程，就可能他要训练他可能不是只是一个民主过程，而是要懂得尊重不一样的声音、 嗯、 要能够尊重多数的意见，要能够有责任感，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核心的本质。因为刚刚小磊也讲到，你说像这个台湾有了民主，可是你说程序这些问题，或者是民进党议员可能明明知道大陆的长相，可是我偏偏告诉你不一样的东西、 嗯嗯、 这就是在民主里面的我觉得人吧， 嗯， 对，这是民主的素养。 嗯， 所以 哎，你说， 嗯，但是也挺讽刺的，就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事例爆出来说也是这种小学生的选举、 嗯、 结果胜选的是一个官二代、 嗯、 他的做法就是请全班同学出去玩了一趟、 嗯、 然后大家把票都 这个应该是2007年的一个纪录片叫请投我一票、 嗯、 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于中国你要玩这种游戏还是毫无信心，就包括昨天我们在三立化新闻群里面很多听众都在里面聊占领中环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会说其实我们真的是有选票权，我们可以尊重他吗？我们能够尊重他吗？你说如果是放在村里面，就是在乡下村委会的，按理说他是可以选的，可能别人用一条毛巾他就把你这个选票给换回来， 对，印度也是这样， 根本不知道这个选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嗯、所以你说你如果没有前期的这样一些民主的教育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不会有那样的尊重的意识哈、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佩芬， 拜 拜, 拜, 拜